你正在收听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卢广仲。 我呢就好相信因果报应嘅，所以经常记住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但系好心系咪真系会有好报呢？鬼妻难。这个故事曾经被改编成电影，是一个泰国家喻户晓的民间灵异故事。而这个故事经过这么多年，流传了很多不同的版本。以下我要讲的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因为战争， Nana 的老公马哥要上战场，所以要跟 Nana 分开。当时 Nana 已经有了新人，战争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结束的。Nana 盼望马哥的归来，每日都会去到河边等待。但日子耐了， Nana 的肚越来越大，村里面就开始流传很多的流言，说 Nana 背叛老公，和其他男人偷偷交往而怀有新人。种种流言蜚语导致 Nana 怨愤难平。另一边，马哥在战场上面经历枪林弹雨、各种瘟疫，甚至中弹身受重伤，差些就战死沙场。好彩得到一位高僧相救，但是 Nana 就没那么好彩了。她因为难产、失血过多，和婴儿一起死去。负责接生的产婆还趁机偷走 Nana 唯一值钱的结婚戒指，跟住就求其将 Nana 同个婴儿埋葬。从此 Nana 嘅屋企半夜就会传出女人同婴儿嘅喊声，所有村民都唔敢行近间屋。Nana 系一个坚贞嘅女人，就算已经离世，佢嘅灵魂依然留守家中，等待马哥嘅归来。马哥相遇之后，高僧希望马哥可以皈依佛门，但是太过挂念妻儿的马哥都是选择赶回家乡。当马哥入村之后，发觉回家的路非常荒芜。当他见到 Nana 抱住孩子在屋企门口等着他归来，他很开心地揽住 Nana 和孩子。当晚马哥将他在战场发生的事一一告诉 Nana 知，马哥还打算将好朋友战死的消息告诉好朋友的老婆知道，但是就被 Nana 阻止。 Nana 希望马哥可以休息， Nana 会帮忙转告。回来几日的马哥发觉周围的人都对他视而不见，连好朋友都避开他。有一日，他经过产婆的屋企，打算入去拜访，顺便答谢他。点知一推开道门，他见到产婆的身体被几十条的蜥蜴围住咬。马哥吓到跑翻屋企。Nana 好镇定咁话俾马哥知，产婆系喺佢翻嚟嗰日已经离世。其实产婆系被 Nana 吓死嘅，唔止产婆。任何想将 Nana 已经死了的事告诉马哥知的人都会遭到 Nana 杀害，所以所有人都很害怕接触马哥。有一次，马哥的一位好朋友终于忍不住将 Nana 和婴儿已死一事告诉马哥知，那马哥当然是不会相信，还跟这个好朋友大打出手。马哥回到家将这件事告诉 Nana 知，Nana 表示当马哥去打仗的时候，整条村的人都排斥他、污蔑他，叫马哥不要再跟他们来往。 当然马哥的好朋友都被 Nana 杀死了。过了一段时间，曾经救过马哥的高僧来探望马哥，他一眼就看出 Nana 和个孩子是鬼魂。马哥当然不会相信，高僧透过法力令马哥看到 Nana 的真面目。马哥吓到匿在村里面的一间寺庙，村民找了降魔大师去到 Nana 的葬身墓地，挖出 Nana 的骸骨，要击碎 Nana 的头骨。马哥知道后赶来阻止，但是不敌村民的围攻而被打晕。愤怒的 Nana 要消灭成村的人，连降魔大师都被 Nana 打死。就在这个时候，高僧出现度化了 Nana， 并将 Nana 和孩子的怨魂收服在 Nana 的头骨里面，随身带住。传闻话之后头骨被制成空针，原本是由高僧亲自保管的。高僧圆寂之后，个空针亦都不见了。咁又有其他嘅版本就话 Nana 嘅冤魂之后出现喺唔同嘅城镇，仲伤害过唔少嘅人，直到有人为咗平息 Nana 嘅怨气而起咗一间 Nana 庙供奉 Nana， 所有嘅事情先至得到解决。听闻话呢间庙就喺泰国曼谷，有机会你会唔会过去睇下呢？ 九八八三米兰 FM 93.3，我是陈世安。